认可了甜甜的芒果，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，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，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。 可嗅到朱砂凝液香，你坏坏的笑身旁，金色的柠檬味道，我迷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精灵的悠扬到达接通你心门的方向。可嗅到朱砂凝液香，你坏身旁青色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轻盈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。夏天白昼有风经过，我明了你害羞的彷徨，可嗅到仲夏凝液香，可嗅到仲夏凝液香，你花儿的手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轻盈的悠扬摘下星星带上你的肩膀。 Thank you.

剩下一场梦。

红色不该